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10。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扩散条件较好，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能见度高，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早晚气温低，体感日变化明显，请大家适当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5%。在夜间是晴间多云，北转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是天气晴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古今而集大成的永乐大典，旷世红边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这部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究竟背后有什么故事？大典又有如何飘摇多舛的命运？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探寻永乐大典的历史密码。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永乐大典是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那您知道这部书的总纂修是谁吗？ A. 纪晓岚， B. 胡惟庸， C. 谢晋。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这第一题就是，永乐大典是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那您知道总纂修是谁吗？ A 是纪晓岚， B 是胡惟庸， C 是谢晋。旷世红边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这部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究竟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大典又有如何飘摇多舛的命运？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探寻永乐大典的历史密码。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图书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文学博士赵银芳赵博士，欢迎您。 早上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赵博士是这次国家典籍博物馆这个永乐大典策展团队的重要成员哈，也是对这个古籍相关的工作非常的了解了。那这次永乐大典的展出可以说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文化热点了。我记得在十一期间新闻联播都关注这个事儿了哈。 是的。 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也算是咱们的镇馆之宝了吧。 对。永乐大典呢，就是它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 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对吧？ 四大专藏。然后呢，也可以说是它是镇馆之宝。但是国图的镇馆之宝呢是有很多，永乐大典呢可以说是我们的明星级的藏品。 明星级的藏品，也就是说，那有没有我们能不能拿出来一个其他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明星级的藏品，让我们来明白它这个级别是什么样的？ 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如果你坐地铁到国家图书馆去，你出了地铁就是国家图书馆那四号线的国家图书馆那一站，然后你会发现墙壁上有几个浮雕样子的这几个标志，然后呢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和这个佛经赵成金藏。所以这几个就是 等于说是重量级的这个相当。然后呢，但是国家图书馆的它是它的藏量是它，比如说它的中外古今中外的文献是有3700多万件册，这样多万册吧，啊，我们可以这样说。然后它的古籍善本呢有290多万册件，然后这样子，所以说它有很多的宝贝。我们可以私下里说《永乐大典》是镇馆之宝，但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比如说，还有很多，像司马光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留存的唯一的一件他的《资治通鉴》的这个手稿的这个残卷，也藏在国家图书馆。还有我们的这个宋拓本的这个柳公权书写的神策军碑，也藏在国家图书馆。 嗯， 这样的展这个藏品还有很多。 是这样哈，我们昨天做了节目预告之后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问题，有朋友就对这个新闻本身比较感兴趣哈。这个网友晨晨就说，我怎么记得春节的时候就已经展过一次了，是一直展到现在吗？这是两次展览吧，为什么要把永乐大典这样的镇馆之宝来经常给大家来展示呢？ 这位观众他提的问题特别好，说明对我们的工作特别的关注。春节的时候是展出过一次，就是那一次呢，等于说是我们这一次永乐大典文献大展的一个预展。那是春节的时候拿出来了两件展品，原本，当时也是有很多观众慕名去参观，效果特别的好。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是拿出来了12件这个永乐大典的原本，所以说在规模上更加的宏大，是一次正式的这种我们年度的国家图书馆今年重点推出的年度大展。 嗯，是这样哈。那我们永乐大典这样的镇馆之宝，拿出来这次展览，应该是不只展出这个书籍本身吧？咱们这次展览大概有多少件展品，分的几个部分呢？这个策展的脉络能不能让我们在这讲一讲之后，就让我们看展的时候能更好的了解这个展览的思路呢？ 可以呀，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永乐大典的这个文献大展，然后如果您经常到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去看展览的话，您会知道我们的这个展品主要是这个典籍文献。典籍文献呢，这一次的我们展出的总共的这个展览上，永乐大典展览上所有的展品加起来大概有70余件，其中有12件是永乐大典的原本，就是嘉靖副本的这个原本，另外呢还有许多高清复制的国家图书馆的，就是永乐大典的这个复制件，高清的复制件。因为永乐大典它目前来说，它是全世界留存400多册，400多册的话，国家图书馆是藏了224册，还有很多流失在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呢这些东西我们没法展，但是呢我们展出了代表性的高清的复制件，所以有原本有高清的复制件，还有呢配合着我们展出的内容，比如说谢晋，比如说他的很多跟这个永乐大典有密切关系的这样他们的人物的这个手稿，他们的书法作品，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基本的这种普通古籍，这种的展品是很多的，所以加起来它是有一个70多件这样的一个宏大的这样一个展出的一个阵容。 是这样哈。 合古今而集大成的永乐大典，旷世红编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这部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究竟背后有什么故事？大典又有如何飘摇多舛的命运？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探寻永乐大典的历史密码。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它的总纂修是谢晋。谢晋是明代的著名文学家，官至内阁大学士。少年时谢晋聪明绝伦，读书识字过目不忘，六七岁时就能集习吟诗作对，被誉为神童。关于他童年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几乎是家喻户晓。谢晋19岁考中进士，因才华出众被明太祖朱元璋所器重，后因批评朝政惹怒了朱元璋，到建文帝即位后才再度受到重用。永乐初年，谢晋主持编纂永乐大典，深得明成祖重用。然而在大典修成前，他被以谢晋忠语、停事读卷不公等罪名贬到了广西。

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探寻永乐大典的历史密码。在明朝皇帝中，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最喜爱永乐大典，平时在案头上常备几册大典以供随时翻阅。嘉靖36年，宫中发生大火，三大殿都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便危及文楼中的大典。明世宗连夜下了3道金牌，令人把大典及时抢救出来。为了防止今后再遭受类似的祸患，明世宗萌生了重录大典的想法。嘉靖41年，他选拔出109位善书人，内府调拨了画匠、压光匠、纸匠等，西新寺、光禄寺和翰林院也分别负责木炭、酒饭和月米的供应，重录工作正式开始了。重录永乐大典的善写者被规定每人每天抄写3页，整整花了6年时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4月才最后完成。从此大典有了两个抄本，永乐抄本也就是正本，以及嘉靖抄本也就是副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室城两处，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再来看第三道题，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非常科学，有点类似于今天字典的什么检索法呢？ A. 部首检索法， B. 拼音检字法， C. 四角号码检字方法。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第二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答案就是 A。 刚才呢在互动的这个答案当中也给大家讲了，确实就像我们节目中刚才说到的，这个重修永乐大典、编纂永乐大典的这个工作确实是好差事哈，这个好水好饭啊，给这个供应着啊，很有意思。第三道题就是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非常科学，有点类似今天字典的什么检索法呢？ A 是部首检字法， B 是拼音检字法， C 是四角号码检字方法。其实顺便问一下，咱们这一次是为了展览，这个文创产品还有很多有趣的产品对吧？ 对对，这一次做了很多的永乐大典，我们开发了很多的文创。这些文创因为我们的国家典籍博物馆这个我们这个展览部有很多的这个学艺术的这些我们的一个同事，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些这个同事，我们的策展人员的这个共同的努力下，从里面挖掘出来很多精彩的点，所以我们都以这个文创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点都以拿这个文创的形式来展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很绚丽的永乐大典的这个丝巾，从永乐大典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插图里面提取了图案，有这个丝巾，然后还有一些比永乐大典的，比如说它有一个出字册，初心不忘初心的这样子一个信封，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平时穿的这个衣服，这个 T 恤，然后 T 恤，我们叫这个，然后才子佳人的这样系列的，然后还有这个文房用品，我们开发的这个所以说这一次是很丰富的永乐大典的这个一次文创的一个也是一个展示， 是这样哈。好的，那我们也是正好呢借着这个话题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本身当中哈，继续来聊聊我们的永乐大典里的历史文化密码。刚才我们也是公布了第二道题的答案，我们也知道大典是有抄写版本的哈，抄写是为了备份对吧？ 对对，因为当时这个正本编完之后，后来呢，到了嘉靖皇帝的时候，嘉靖皇帝呢特别喜欢呢，然后有一次呢，这个宫中失火，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书保存起来是最怕这个， 对呀， 怕这个火的，然后这个，所以永乐大典就是这嘉靖皇帝呢特别喜欢永乐大典，他藏放几册放到自己的这个案头，然后特别喜欢，然后呢，他就就是担心这个永乐大典就是那个有什么不测，所以呢就。又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这个队伍，然后把它抄写了一份，但是后来抄完之后这个正本就找不着了，丢了，丢完之后呢，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包括我们这次国家图书馆展出的所有都是副本，就是这一次，所以这一次抄本的这个他这个嘉靖皇帝的功劳也是很大的，这个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说这一说起来是有那么一点点尴尬，就是为了这个保存好正本，然后我们抄了一个备份，但是就剩备份了。 对呀、啊、对呀、啊、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有趣的这样子一个事情，正本丢了，然后最后这个只剩下这个备份了。 对。 但是我们幸亏有这个备份，然后把这个这样的一个宏大的这样一个宝贵的这个一部书给保存了下来。 没错。 所以呢这个嘉靖皇帝我们都称为这个嘉靖副本，这个是这样来的。 对啊，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永乐大典呢，是咱们这个之前的这个封建的皇家哈、啊，当时可以说是举，不能说举全国之力吧，但是应该是非常费心了，对吧？ 对， 是不是这个版式、纸张、书写、插图都是明朝的顶级水平呢？ 这个是当然的，因为这个皇家编的这样子一个大部头的这样一个著作，当时代表了当时的这个领先的这个水平。而且我们看刚才展示文创的时候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永乐大典呢，它这个开本是皇家的，这个显示出皇家的气势，比一般的书都要大。它这个是我们是以50厘米这个高，它这个这样子50厘米高，然后还有一个这个30厘米宽，这样子这样子很大的这样一个书。 嗯， 而且它的它的这个手抄的这个书法是特别优美，包括它的用墨用的是灰墨，也是顶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好的这个好的纸，好的墨。不然的话，我们从明代到现在经历了600年，为什么我们现在去看我们展出的这个原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是这个墨迹这个灿然，就是这个特别的，就是你发现就是变化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它这个是用的一定是当时的这个顶尖级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而包括它的装帧形式。它是当时这个皇家一般明代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个包被装，这个跟咱们现在的这个书籍形式是有点像的，这样子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包被装的这样子一个装帧的这个形式。而且永乐大典呢，它的纸它用的是这个桑树皮和楚树皮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一个皮纸，因为它的纸也是特别的好。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像诚心堂纸就是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永乐大典的纸这个是它甚至超过了这个诚心堂纸，所以说它的纸也是特别的，这个纸也是特别的好。 我们的网友还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网友胖鱼说，这么大的一部大典，就是一共有多少册呢？这些册子全都能一册一册的全都保存下来了吗？是不是这传世的时候很难全获啊？ 这个传世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它是总共是11095册，95册，保存下来到现在的话，它是这个过程呢，就是永乐大典它的出场是特别的宏大，特别的光鲜亮丽，皇家这样编的一个书，但是它的事实上它的流传过程也是特别的坎坷。到现在的话，这10000多册，目前为止到全世界存世的这个我们这个副本是总共是400余册，现在剩了400余册，而且国图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永乐的藏家，而国图也仅仅只有224册，其中有62册在台湾，所以现在国图的我们北京的这个国家图书馆，我们的这个是事实上是162册，所以162册跟这个当初的10000多册相比，也是经历了600多年的变迁，到现在的这样一个飘零的一个流传史，这个书籍的这个坎坷的命运的这样一个缩影。 是这样哈，其实我们也应该都能理解啊，这样的尤其是在以前的这样的封建的这个社会当中啊，这个皇帝一换啊，这朝代就改了，而且呢这前朝的皇帝的做的事情很容易呢就首先被拿来开刀，尤其是这样的编这么大一部书啊，所以说感觉在这样改朝换代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当成首先要清除的东西啊。那永乐大典是不是也曾经历过这样的风险呢？有皇帝对他动过要销毁的心思吗？ 这个倒是我们从文献资料里到目前这个看到的这方面的资料倒是几乎是没有这样的资料，但是呢我们因为他这样子，他以为文化方面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皇帝上就是很多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皇帝对于这文化的这个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包容度。像清代像乾隆的时候，他也是编四库全书的时候，他一方面他是对很多书进行了这个删改，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也组织了很庞大的队伍，很重视这个永乐大典，组织人从永乐大典里面辑录出来了很多书。所以呢我们看我们这一次展出的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12卷的这个原本，它上面也它在它的这个扉页上贴的有那个有几部贴的是有这个当时的四库全书这个从里面取出的这样一个条的这样一个证据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就是当时编四库全书的时候去翻永乐大典去查询资料的这个物证哈。 对， 是这样的。那咱们历史上有没有说有一些什么故事是为了保护这部大典而付出很多的这个代价或者说努力的名人事迹呢？ 这个故事太多了。 啊， 因为国家图书馆是从1909年成立的。 嗯， 到现在呢是有这个近1909到现在百余年的历史。在这百余年的历史上，它其实也是一个永乐大典的这样一个收集史。在国家图书馆在它成立之初，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有这个社会这个各界的这个人士，然后还当时的这个著名的人物，然后上书，当时是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当时就提出来说是把这个永乐大典还有许多的这个皇家的藏书拨交给国家图书馆，这样提出来这样一个事儿。而且国家图书馆它现在藏的是224册。这些呢，它是从1909年第一批是当时的是64册， 嗯， 就是翰林院清查完之后剩了64册给拨交到国家图书馆，然后呢，到现在最后一本回来是2013年，在这个200多册的这样一个回归的过程中，许多的社会各界的许多的这个党和政，包括我们从上面开始讲，就是说党和政府还有这个社会各界的这个人士。尤其是国图的我们的涉及到很多很多任的馆长，然后我们很多任很多的这个专家，古籍方面的专家，甚至是很多的这个我们国图的普通的员工，都为这个永乐大典的收集，对它的搜集做出了这个很大的贡献。 哦，是这样。 比如说是现在我们说可能比如说提到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也曾经为永乐大典，我们这个国家图书馆这个搜集永乐大典，购买永乐大典，来请周恩来总理批示。然后呢，还有当时的建国初的当时的中央文物局的局长郑振铎先生，郑振铎先生也为我们的这个永乐大典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50年代的时候，建国之初，有一个献宝献书的这样一个热潮，当时呢，郑振铎先生就极力的这个推动了这个事情，然后很多著名的藏书家，像周书涛。傅增湘，还有包括这个我们国图的员工顾子刚，然后他们愿意把这个永乐大典拿出来捐赠给，把这样宝贵的这样的书捐赠给国家图书馆，这当时是很多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是的， 一方面是出于这个藏书家他们自己的一个高尚的这样行为，一个举动，然后一个爱国的这样的希望更多的人来看到这部书，利用这部书的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各界的这个人士的一个共同的努力。比如说还有像那个鲁迅，我们第一系列的这个书，第一批64本入藏的时候，鲁迅他当时也是等于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鲁迅是这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呢，鲁迅是这个教育部的这个主管这图书馆工作的这个第一科的这个科长， 没错。 然后呢，他当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鲁迅。然后包括后来我们的这个像我们馆的这个袁同礼先生、赵万里先生，还有包括后来的我们的这个名誉馆长任继仪先生，他们对永乐大典的这个搜集和保护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在这次展览上，我们有一专门的一块，我们展览总共分为5个单元，我们在第4单元就是我们展出了我们单位很多珍贵的档案，这些档案就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些 历朝历代的，包括我们古代的、近代的，以及我们很熟悉的这些人为大典做出的贡献。 这些档案主要是呈现的是建国之后 、 建国前后，建国从1909年开始，就是国图收第一本书的这种资料，然后到最后的到2013年最后一， 整个这个收集齐的过程， 对，收集齐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然后这个档案，比如说文物局的这个把书拨交给我们的档案，然后呢，藏书家的他自己，比如说周书涛他的藏书的他的一个亲笔信，然后呢，还有像傅增湘的他们赵元芳的这些藏书家的这个亲笔信， 是，这些文物都是在告诉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是吧？ 对，整个的过程。 我们最后也是来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啊，都是很想去看一看的，是吧？我们也是从文创产品上就能看到这个永乐大典还是非常的有气势的，非常恢宏的。网友老潘就问了一句说，古籍啊，我经常看不懂，这个无论是这个字儿还是它这个文体，我觉得都很难懂。我觉得这位 位听众提了一个挺实际的问题，挺实在的问题。那咱们是不是为了让大家看懂，配合了很多多媒体的形式，还有很多的互动活动啊？ 对呀、啊，我们这次因为古籍呢，它跟离现在的时代，古籍是、我们现在的常规上说是1912年以前的这个我们国家这个书写的这样子这书籍、嗯，所以呢，它跟现在的人，它包括它的这个装帧方式啊，包括它的这个字体的这个表述啊，都是有一定隔阂的。所以为了拉近它和大众的距离，我们这次展览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比较接地气，嗯、我们在客观真实的呈现出来《永乐大典》的这个文献价值，还有我们收藏过程的同时，然后我们注重梳理这个收藏家的这些感人的故事在里面。 嗯， 永乐大典的他自己的一个坎坷的这样一个命运，然后是书籍的一个这个很多书籍命运的一个缩影，然后这样子的对他一个他的一个故事性在里面。而且我们在一进门这个展厅的一进门的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大的这个大屏幕，然后里面就投影投出来了这个永乐大典的这样子一个它的一个宏大的这样一个这个书架，这样子的一个通过这种图像的这种形式给展现出来。我们还里面还有永乐大典，我们还设计了一些小的游戏，比如说我们从永乐大典里提取了一些有名的诗歌，像《钱塘湖春行》，让大家来填词作句，然后练书法，然后通过这样子游戏的这样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形式，让观众呢这个全方位的更加深入的这个了解，然后从心理上去接纳这个永乐大典。 是，咱们最后来给大家告诉一下吧，咱们这个具体的展览地点在。 我们这个展览地点是在国家图书馆的这个总馆，是白石桥总馆，南区国家典籍博物馆，然后这个二层的这个第一展厅。 好的啊，咱们的每天的展览时间是。 每天的展览时间是9点到下午5点，然后呢是周一闭馆。 嗯，是这样的。好的，大家有一个了解哈，给大家在去看的时候提供一些关键的信息。那好了，我们的节目呢接近尾声，赶紧听一下第三道题的答案是什么。 合古今而集大成的永乐大典，旷世红编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这部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究竟背后有什么故事？大典又有如何飘摇多舛的命运？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探寻永乐大典的历史密码。永乐大典内容包括诗文、戏曲、僧道、医药、工艺等方方面面，还收录了许多后世已经残缺或遗失的珍贵书籍，如薛仁贵《征辽事略》、宋本《水经注》等等，其所征引的材料都是完整的抄录原文，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够保存其原貌。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也是非常的科学，有点类似于今天字典的拼音检字法，只是当时依据的是明朝的洪武正韵，它的体例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也就是说每个韵目下有很多单字，每个单字下分列与之相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文、词曲等各方面的内容，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好的，我们第三道题正确答案是 B 啊。稍后在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赵博士，我们带来了关于永乐大典和这个展览的活动的这么详细的解析哈、啊，谢谢您。 我今天也非常感谢子昂，感谢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节目最后还是再来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 一寸紫檀一寸金，紫檀是世界上最名贵的木材之一。沿着长安街向东，在京通快速路高碑店出口的北侧，坐落着一座富丽典雅的明清建筑群，这就是中国紫檀博物馆。紫檀木有什么样的历史？紫檀木家具为何被历代推崇？紫檀家具和藏品背后都有哪些传奇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紫檀博物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是。